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发表历史性615共同宣言来开创统一运动的新时代。南朝鲜的自由投稿者黄万玉、首尔的知识分子李光镇等各界人民说，2000年的历史性南北峰会和615共同宣言通过是一个把分裂时代转换为统一时代的民族史上的转变，是一首同胞的统一热望所谱写的庄严叙事诗，是一个民族大喜庆。金正日将军是615自主统一时代和由我们民族自己来时代的开创者、守护者和诸位领导人。南朝鲜的京乡新闻等许多报纸在原强调，615共同宣言的通过消除了一向反目、对立和对抗的不幸和过去历史，打造了走向和解和作为统一的基石。南朝鲜网站也纷纷载文称颂了金正日将军坚持高举先军旗帜，为615统一时代增添光彩。南朝鲜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等许多团体发表声明指出，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发表615共同宣言和14宣言，为祖国统一立下了里程碑，他那业绩和辛劳将永垂民族史册。